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只想做好一件事，人人在京享社保、易社保、社保代缴服务平台，16年的人力资源服务经验，让奋斗的您安心在北京。详情敬请致电400-005-9293，400-005-9293。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房产网消息，2017年1月20号至22号，农历腊月23至25，首届房山区石渡镇民俗文化大集将于石渡镇亚布伦山水休闲文化园隆重举行，为春天拉开帷幕。届时邀请来自京城的11位非遗民俗文化传承人，木板年画张阔、老北京兔爷张忠强、风车、王克学、面人潘大红、古法制香刘春秀、剪纸程凤莲、金一根老手艺粉条尹志刚等非遗传承人亮相本届文化大集。中国新闻网消息，针对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15号表示，北京正制定积分落户实施细则，达到落户条件人员的积分情况将在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据悉，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试行于2016年8月正式发布，2017年起实施，将试行3年。该政策整体框架可概括为4+2+7，即4个资格条件、2项基础指标和7项导向指标。资格条件中包含需持有北京市居住证、法定退休年龄以下、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以及无刑事犯罪记录。据介绍，目前正在按计划加快推进工作，正式启动前会召开专题信息发布会，印发便民手册，为民众解答疑惑。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为了确保全镇村民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1月10号，涿州市高官庄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检查组要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把各类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节日期间全镇生产形势稳定。涿州电视台记者从手牵手志愿者协会第5届新春年会上获悉，该协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遵循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服务精神，在扶贫、济困、帮扶助残等方面先后筹集善款30余万元。 不

感慨。哦哦哦哦耶耶，一点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哦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很熟悉的旋律，很熟悉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凤飞飞其实这是国语版的原唱，而其实呢，这也是他在81年的时候翻唱的一首英文歌曲，叫做《More Than I Can Say》。OK， 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首小神曲咯，这是邓超为他的电影《恶棍天使》而发布的一首推广曲，叫做《娘娘我错了》，来听到这一位导演兼主演兼推广曲演唱者邓超的歌。 我们是一家人，这是我们是一家人， 我可能不会太有钱的给你，都给你什么洗衣做饭咋地没关系，我可以，我不能够每天可以陪你，但是我的手机保证全天都为你而开心。 我的烂烂的主意， 拜托在外面给我面子， 知道你会不开心， 乖乖做个安静女子， 工作有时不顺心， 我的肩膀随时给你， 我会再继续努力， 我想对你说 We are family。 我的要求会不会太多？哦，娘娘我错了。我有一帮狐朋狗友，都很羡慕我。我会为你骄傲，你也要为我自豪。我不敢了，知道我错了，能不能再给次机会？ 好的，明白了。 娘娘恕罪，我态度绝对 OK， 我跪键盘或遥控器，没事好舒服。 我就是最帅， 拜托让我装个明白， 你是个还是女孩， 好好配合我的节拍， 世界 羡慕不来， 烦恼都得到抛开， 我想对你说 Come on， We are family， 我的要求会不会太多？ 哦，娘娘，我错了。 我是个外国人 Come on, We are family， 我说我是个外国人要干什么 Come on, We are family， 好吧，我是个中国人 Come on, OK We are family family。 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让你在脑海当中不断盘旋它的旋律吗？据说央视的早间栏目朝闻天下呢，甚至把这一首娘娘我错了用作它的气象歌曲，足见这首歌的传播的广度，还有它强悍的百搭功力吧。 OK， 继续的这一位很久没有出现的徐怀钰，来听到他的誓言。 誓言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萤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张国荣的《我》里面的一句词太喜欢了，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很多人呢在参加面试比赛或者说写作文的时候都爱上了用这样的一句话。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是韩红的歌，这首歌叫做《远方的孩子》，是他天路那首歌十年之后再次创作的一首同类型的作品，而讲述的呢是关于仁义还有信仰的故事。 我生而平凡，长大在高原，鸭绿江波的水啊，保佑我平安。我摊开熟悉与世界相见，一个人走再远也不知孤寒。

曾经想起，在这样的夜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请你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请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情也从 情的雨，无情的你。提到这个名字的话，会让很多的七零八零后都热血沸腾啊！作为一个歌手，他在台湾跟内地都占据着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啊。所以最近在看中国之星的比赛的时候，其他的歌手可能都是有几位导师，然后来介绍推荐。就齐秦呢，是由李海英老师来推荐，所以可见他的地位之高了。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假面的告白》。其实要她来参加《我是歌手》之类的明星选秀的比赛，应该也还蛮有看头的吧。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好像缺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